据首尔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工总16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，宣布将开展2017民主工总总统选举斗争。记者会上，发言者指出，将在6月到7月促成社会总罢工。社会总罢工是一场斗争，其宗旨是认识到朴槿惠下台后，我的人生有所改变，才是世道有真正改变这一点。本工会所属工人参加总罢工，市民社会都全部动员起来，同广场的市民连带，再次形成一个广场。